意，他的声音，他的笑面，随着舞曲中，人亦悄然不见，愿再共梦面甜面。 梦幻的拥抱正式开始今朝早的清晨爽利节目。早晨早晨啊，今朝早呢星期六的清晨爽利呢有前辈陪陪伴你的。咁啊当然啦，听緊清晨爽利的朋友呢可能是听緊香港电台第一台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啦，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嗯，冇错啦，平时呢这个节目呢就是一五台联播啦，咁星期六呢就是五台嘅播放啦。咁而呢个特别版本呢就将会系中文台联播。咁当然啦，喺呢一个疫情当中呢，大家都系要紧守岗位嘅。除咗紧守岗位之外呢，都希望你紧守喺家中啊，尤其是今日系星期六啦。有多朋友仔呢其实是不需要翻工的。咁啊，翻学的朋友当然已经不用了，即已经大部分啦，应该都是留在家中咧，就系即系上 online 堂啦。咁但系咧，翻工的朋友咧，星期六应该都是休息嘅。咁啊，当然都有啲系礼拜六、礼日都是要翻工啦。咁但系咧，咁啊都系要嗰句啦。咁疫情都仲系严峻嘅。咁啊，星期六日咧都系乖乖地留喺屋企比较好啲啊。睇睇咧，今日日子咧就系2020年12月19日星期六嘅上昼，农历咧系11月初5嘅。室外气温咧，而家得13度啊，相对湿度70%。呢个时候我哋有陈百强，烟雨凄迷。 一天一天，叠成陌生与悔恨，终于默然遥远，难再近，烟雨凄迷，伴我独行，昏暗街头，你似梦幻般飘近，捉紧你呼吸中，心沉，迷糊地，世界已渐暗，而寒雨纷飞湿透身，失缩的两手来吧，补伤透这颗心，眼角那泪印残留了困惑及疑问，来继续意紧，忘情地痛快再热吻，无言里将肌肤贴紧，空虚的压迫谁又可抵抗这点真，看透了夏季如雷雨，它必须发生，来再莫疑问， 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啊，早晚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18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离岸间中系吹强风嘅。展望咧，未来一两日早上系寒冷，日夜温差系较大，星期二早上咧仍然系相当清凉啊。室外气温咧13度啊，相对湿度70%啊，各位真系要好好保重啊！仍然在被窦的你，继续就继续睡觉，听着清晨省你啦。 风荡漾，烟荡漾，扫落我身上，似风的他心似接吻一样。灯未亮，星未亮，爱亦欠光亮，作笑的他怎想共你嘴。望 如果提起梦醒时分，你会唔会谂起系陈淑桦嘅版本呢？同歌名嘅呢一首歌啊，有殷楚善主唱嘅《梦醒时分》。殷楚善，你仲记唔记得呢位嘅朋友咧？咁啊，嚟自当年啊，系咪亚视咧？亚视嘅一个歌唱比赛叫《未来偶像争霸战》嘅冠军人马。咁啊，讲起歌唱比赛咧，当然头先播放嘅梅艳芳，大家都知道佢系参加呢一个新手歌唱比赛，系第一届嘅冠军啦。跟住落嚟嘅呢一位朋友系第四届嘅冠军。 印象消失了，感觉没法解释这失落，我仿佛找不到焦点，迷迷糊糊叫唤你，印象空心的躯壳，面对分手这一幕，我始终想知你好吗，陪同谁人快乐吗，谁人准我的双手，准我靠在背后，谁人若爱着你，给你快乐，或许真关心，准我彷徨，准我的淌泪为你，印象消失了，感觉没法解释这失落，我仿佛找不到焦点，迷迷糊糊叫唤你，印象空心的躯壳，面对分手这一幕，我始终想知你好吗，陪同谁人快乐吗，为你。 改编自英文歌《Hello》嘅呢一首歌，杜德伟主唱嘅《准我》。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啊，唔系六点钟，系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当然要听多首歌先啦。继续，我哋有汤记。汤宝如的歌声，一年四季里面佩佩最喜欢就是秋天，不过秋天真的太短了。我和秋天有个约会，汤宝如。 这个季节总会使我思念，曾是断断续续约会的秋天，还是你已计算终于等我出现，这片郁郁秋风送来叶一片，这个秋天的约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五点十五分发出寒冷天气警告，预测今日和未来一两日早上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在12度左右，新界会再低两三度。天文台呼吁市民注意保暖。美国商务部宣布将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以及全球最大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等几十间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商务部说有证据显示中芯国际和中国军工体系之间存在活动，大疆和另外三间公司就涉嫌透过滥用基因收集分析高科技监控，令中国能够在境内大规模侵犯人权。商务部长罗斯批评中国在境内外的腐败和霸凌行为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破坏美国盟友和伙伴的主权，侵犯宗教和少数族裔的人权与尊严。商务部将会采取行动，确保按照自由开放市场原则开发和生产的美国技术不会用于恶意或滥用的目的。当局亦都唔会容许一个日益好战嘅对手利用美国科技去建设军队。世卫预料国际专家小组将会喺下个月初前往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嘅起源。世卫紧急项目主管瑞安表示，目前未确认出发日期，届时显然会有一啲检疫安排，团队必须遵守中国当局嘅风险管理措施。又认为专家将毫无疑问可以前往武汉，因为小组嘅任务系要到发现人类感染病毒嘅原点。专家将会同中国嘅同行一齐工作，唔会受到中国官员嘅监督。世卫将会向小组提供一切所需支持，以了解病毒的起源。世卫官员又说，注意到南非研究人员发现一些病毒变异，已经和当地人员合作观察这些变异会否影响病毒的严重性，是否更容易传播，以及对诊断、治疗和疫苗的影响。美国累计超过1700万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31万多人死亡。 在拥有4000万人口的加州，星期四新增41000宗确诊，再多300名患者不治。当地医疗系统面对重大压力。卫生部门话，目前全州只系剩低大约1200张重症监护病床可以使用，占总数2.1%。洛杉矶所在的南加州以及农业中心圣华金河谷地区深切治疗部完全爆满。洛杉矶市长预料死亡人数将会多于可供应的病床数目。有医院协会代表说，随着民众在感恩节假期之后发病，加上圣诞节即将来临，相信加州的情况将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179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31，瑞士法郎0.883，加元1.278，人民币6.541，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226，澳元兑美元0.762，新西兰元兑美元0.71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48美元，卖出1881.24美元。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早晚相当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早上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从前有位姑娘好想买对玻璃鞋，可惜唔够钱。 借钱无需入息证明，1500现金到手，想买咩都得。 好彩佢用咗投委会嘅贷款及债务计算机，计完即刻清醒晒。原来利息好贵，自己根本还起不债。这个故事教训我们，过度借贷搞不定，计过度过先好欠。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政府近日宣布首批100万剂新冠疫苗最快可望下年一月到港。疫苗的效用、采购策略以至是打和不打，又有什么因素要衡量呢？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请来港大医学院内科临床教授孔凡毅讲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啦。 靠向我身边，你带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上赠我明天， 总会有新鲜。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并说声多甘心他情愿过每天。See you. 感恩呢，个人都会开心啲嘅。感激我遇见郑伊健，其实真係都好感激呢，就可以喺空气中同你哋相遇嘅。无论你而家身处喺地球上面嘅任何一个角落，咁而家因为科技嘅进步啦，你喺美国又好，喺加拿大又好，喺英国又好，喺法国都好，喺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有互联网就可以听到清晨爽利节目，你话几好呢？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八个啲啦，听緊嘅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前辈陪伴你，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寒冷天气警告陪伴你。寒冷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室外温13度，相对湿度69%，真系要多多保重啊！ 望

解渴，甚至输出我血液，无惧被刺死，愿可做你脚下那堆烂泥，来守护你，我未你身上那污秽，别轻视我，纵是这种烂泥。 嚟，我哋有许志安嘅歌声啦。头先咧做节目嘅时候，都同大家讲，我最中意系秋天啊。其实我咧最唔中意咧就系冬天啊，因为咧冬天咧要着好多件衫啦，同埋咧冬天咧真系好容易咧起身，尤其是去个洗手间即系摄一摄咁咧，跟住就流长流鼻水。咁啊，佩佩细个嘅时候咧就有呢一个嘅鼻敏感，即系逢起身咧都打几廿个乞嗤嘅。冬天啊，更加唔使讲咧，即系。水长流啊，即系个鼻水系长流嘅，所以咧真系好唔中意冬天嘅。咁啊，但系即系你冇办法噶嘛，一年四季都总系会出现。咁其实香港都算系咁噶啦，即系又唔会话即系热到不得了，又唔会话冻到不得了咁。咁啊，虽然你话而家即系可能讲紧环保咁啊，令即系唔系咁好啦吓，天气即系令到即系个冬天好似越嚟越短咁，但系咧。你問我即係都係冇咁凍好啦，咁啊望見咧有呢一個寒冷天氣警告咧，都係覺得咧明明唔凍都好啦，望見寒冷天氣警告呢幾個字咧，都覺得係凍啲嘅。咁啊講下最新嘅天氣預測先啦，大致多雲啊，早上天氣啊寒冷，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最高氣温咧約為18度，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嘅。展望未來一兩日咧，早上仍然係寒冷啊，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早上仍然是相当清凉。室外温13度，相对湿度69%。再次提提你，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茶墨又喝光酒便输，

天谢罪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渐满些。我最爱你，意爱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然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早上天气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早上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13度，相对湿度69%，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冬季季候风补充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可有大致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可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6级。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北风7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在西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0179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34，瑞士法郎0.884，加元1.278，人民币6.541，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226。澳元兑美元0.76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0.66美元，卖出188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Thank you. 年吧，九中上堂啦。 上年尾发布的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反映贫穷人口有升无跌，尤其青年贫穷率连续三年上升。面对连串社会风波和疫情影响，港府的扶贫政策是不是足够？现时的退休保障会不会有讨论空间以助扶贫呢？今星期我们邀请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博士来到分享和讨论。 星期六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球争斗训练班。 Come here！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有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九分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星期六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头先都知噶啦，有寒冷天气警告，而家仲加多咗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表示火灾危险性咧就系极高嘅，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咁啊当然啦，呢个寒冷天气警告咧就系继续生效嘅。室外温咧13度，相对湿度71%。再次提提你啦，咁今日嘅日子咧就系2020年12月19日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11月初5噶咯噃，咁天气咧就系有啲冻啊，咁大家咧就要保重，着多件衫啦。咁除此之外咧，喺疫情当中咧更加要咧就系洗手啦，戴口罩同埋戴口罩啦。人多嘅地方咧就唔该避开啲啦吓，即系你话人少嘅时候系咪可以除低个口罩？绝对不可以，只可以在一个安全而又是你家人的身边的时候，在家里才可以除下的口罩，即保护人又好，保护自己也好，真的要多多保重啊！希望咧呢一个疫情咧可以快啲过去，呢个疫苗咧又真系可以发挥到作用咧，唔单止系保护我哋香港嘅朋友仔，咁希望咧全球嘅朋友咧都可以保护到，希望咧呢一个病症咧就可以快啲过去就好啦。一阵间咧就有梁万福医生出现，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脂肪肝噶噃。 越过生死一刻，跟你电单车之中合路再相逢。大概你嘴边伤口与我发端都一般大似大红。下半生不要，只要下秒钟，再不敢吻你，你便再失踪，亦或有谁高呼不要动。未怕挨紧颈边穿过横飞的子弹，跟你去走难。但怕结婚生子的平庸麻木地活着，亦一样难。若遇不心爱的每夜晚餐，也不知哪个故事更悲惨。只愿我能够与你过得今晚。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壮观得有如悬崖的婚礼。也许生于世上无重要作为，仍有这种真爱会留低。我已不顾安危，誓死都一齐，看不 但一宿得到牧师的祝福，需要那种魂，让我满足于飞车之中抱紧苦恋的做一女人。面对这都市所有霓虹灯，我敢说我爱到动魄惊心，不负你陪过我撒旦的兴奋。世界将我包围，誓死都一齐，壮观得有如悬崖的婚礼，也许生于世上，无终于作为，仍有这种真爱耀眼生辉。 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六啊，清晨爽利嚟到六点钟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陪伴身边，继续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大家好。 梁医生，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讲咗呢一个嘅乙型肝炎啦，同埋呢一个肝硬化啦，中间咧又提过一下有一样嘢叫做脂肪肝，话咧食得多肥腻嘢有脂肪肝。我知道食得多肥腻嘢咧就话对个心脏唔好，同埋即系会大肚腩啦。咁但系个肝都会有脂肪嘅咩？即系佢会喺嗰度生啲即系肥膏喺个肝度噶？ 系啊，其实我哋肝脏咧系我每一个人身体一个最重要嘅组织啊。佢话呢个器官有咩用嘅咧？就当我哋喺个肠里边吸收咗我哋嘅营养物，无论系佢系氨基酸或者系葡萄糖或者系一个脂肪物质咧。都是经过我们肠道的血管去到个肝脏，就是第一站，第一个站就是那里。 嗯、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由个肝脏那个大那个即是引擎去搞的。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他的脂肪高呢，就直接呢就是会去晒个肝脏。咁肝脏正常地来讲呢是可以处理晒所有这些物质的。 嗯、 但是去到某个阶段呢，如果顶不顺都是个断紧胆消。咁嘅时候咧，个肝脏咧就会积存多一啲嘅脂肪物质喺度啦。 嗯，咁如果积存咗呢啲脂肪物质，会有咩情况出现嘅咧？ 咁咪所以叫做头先你讲嗰个叫脂肪肝啦。 系啦，咁脂肪肝会有啲咩影响啊？ 嗱，脂肪肝咧喺即系二三十年前，医学界都有即系好多时做一啲嘅解剖啊，临床嘅解剖，发觉啊，点解即系个肝就唔同咗咧？嗱。其实脂肪肝咧最常见喺边度咧？大家有冇食呢个鹅肝酱嘅？ 都有嘅。 嗱，鹅肝酱嗰啲鹅咧，就真系整到佢脂肪肝啦。 嗯嗯嗯。 咁、 嗯、 所以佢先会个鹅嘅肝咧，就好似咁肥腻、咁肥、咁好食啦。 嗯。 咁所以大家谂下咯，你当肝好似鹅肝嗰啲肝咁， 咁就好肥腻咯，个人。 好得人惊。 嗯嗯嗯。咁、嗯、但系对个人有咩影响咧？即系咪会？引致到可能个吸收会差啲咧。 其实第一个影响咧就个肝脏会大咗啊。 嗯。 即係諗下啦，大家都可能有買個豬潤翻嚟煲湯啦，係咪就係食咧？你豬潤正常你嚟講咧，你攞翻嚟係變咗紅色，好靚嘅係咪？ 係冇錯。 咁但係如果你當係脂肪肝嘅時候咧，佢會一笪笪嘅即係一啲嘅脂肪喺度，咁佢呢個脂肪係冇用嘅喎，咁但係所以咧，佢就用咗佢個肝臟嘅組織咧。去擺放咗呢一啲嘅多剩餘下來嘅脂肪喺度，就會有咁嘅情形啦。咁變咗個肝臟就變咗有大。第一個最主要改變就係個肝臟會大咗啦。咁所以咧個肚腩就會隔咗出嚟。 你嘅意思肚腩係即係真係本身喺外形上面見到個肚腩突出嚟嘅？ 系噶，其实个肝大咗，个肚系会大噶。 个肝喺嗰个位嘅咩？个肝唔系喺个心脏落少少嘅咩？ 落少少啦，嗰度咪隔出嚟，因为大出嚟咯。 哦，明白。 咁佢会继续大噶嘛？咁佢右边啊嘛，个肝系我哋嘅右上腹啊嘛。 即系话，如果右上腹即系突然之间突出嚟，就即系可能留意一下，系咪真系有脂肪肝嘅出现啦？系咪咁意思？ 系啦，系啦，呢、這个脂肪肝咧系会出现。因为脂肪肝嘅时候，肝就容易会有肝硬化，即系随之来就肝硬化啦。 系，肝硬化下一步就系肝癌啦，系嘛？ 系啊，同埋即系急性嘅脂肪肝咧，都会导致一个肝脏功能衰竭嘅。 吓、啊，有分急性同埋慢性嘅咩？咁急性同慢性有咩分别咧？ 咁急性咧就话当嗰个脂肪系失调而好大量嘅脂肪入咗个肝脏嘅时候咧，肝脏功能咧就会好快就会衰竭咧。咁可有一啲个案咧系可以系讲紧一两个月之内系会死亡嘅。 系成日都听到有啲话喺轮候插排第一啊，即刻要搵人捐肝啊，就系呢啲情况啦，系咪咁讲啊？ 都会有咁情形嘅，都会嘅。咁所以呢个你咩原因？点解会脂肪肝咧？咁多人都同个脂肪 物质 比较高有关 系。 咁就唔单止系饮食嘅。咁都有我哋嗰個遺傳嘅因素啦，咁有啲人嘅遺傳因素咧，佢嗰個血液脂肪會比較高嘅，佢可能容易吸收啊，食咗啲嘢會吸收咗之後，佢又消解唔到啊，咁身體血液循環裏面嘅脂肪非常之高嘅時候咧，佢就會沉著咗喺嗰個肝臟，導致一個急性嘅脂肪肝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危險嘅情況啦。 嗱，梁醫生，你講咧就話有遺傳啦，而且咧你就話未必可以。可以即系唔系因为你嘅食得唔好，所以你先会有呢个问题，咁啊即系避无可避。 咁又唔系嘅，咁我哋都讲紧就系一个人去到四十岁或以上咧，其实应该都会定期检查身体啦。如果尤其是有家族嘅病历啦， 系 就家族嘅病历，佢有个高血脂嘅病历，譬如佢父母兄弟姊妹都有高血脂咧，其实定期做检查，睇下我哋嗰、那个。即系胆固醇啊，其他嘅脂肪物质有冇高啊？咁而知道高嘅时候，可能首要就系戒口啦。 做运动啦， 系啦，做运动同戒口，但系其实戒口又未必个个得嘅。如果真系遗传性系一个所谓个新陈代谢率嘅问题，咁嗰啲咧就可能要早少食药啦，咁就可以帮助。控制个脂肪咧，减低个脂肪肝嘅可能性。 系咁啊，梁医生啊，食药系食一阵啦，定系食一世噶？ 一世噶啦，冇得走噶啦。 嗱，通常咧，哥哥姐姐或者普通人都好啦，一听到食一世嘅药，又会谂下，哇，呢啲药会唔会有即系其他嘅影响噶？即系我保得呢度，又保唔到嗰度噶噃。 咁副作用所有藥物都有啦，當然咧現時咧呢個醫學個即係研究都好即係好好嘅，其實咧就係定期嘅檢測咧都要知道嗰啲即係早期嘅副作用出現嘅時候可以調節到其他藥物，咁其實而家咧都係非常安全，可以食唔同嘅一啲嘅。藥物嘅， 咁我想問咧，即係頭先你講脂肪肝，即係佢會有機會發大啦，發大咗之後，佢會唔會縮翻細噶？會唔會有方法可以令佢縮翻細？除咗食藥之外， 佢就如果大咗好多咧，就未必縮得好緊要，因為嗰啲脂肪已經沉淀咗喺度。咁當然咧，如果係我哋控制得好，慢慢會收翻少少啦。 但係即係唔可以回復正常嘅。 係啦，咁但仲更加緊要，除咗食藥同埋即係飲食節制，當人嘅生活習慣啦、休息啦，相關嘅嘢唔好做啦。 啲人話夜瞓都會令個肝係差啲噶嘛，係咪咁樣噶？ 我勞碌都係嘅，咁另外就係話飲酒啦、一啲藥物嘅影響啦，即係不必要嘅藥物我哋要減少啦，同埋。 我哋好多人都要食中药嘅，系咪？ 系。 咁我哋食中药睇医生嘅时候，都要话俾医生听佢有咁嘅情况。咁我哋喺个药物里边需要去减低，因为现时我哋嘅中医师咧都好认识一啲嘅药物嘅副作用咧，咁所以都会话啊，你诶拣一啲唔会伤肝或者脂肪肝咧，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咁、成药就应该如果有脂肪肝嘅朋友咧。尽可能咧就唔好食一啲即系成药啦，因为成药本身咧你唔知嘅嗰个成分、 嗯、 啊，啊咁我哋知好多人都中意食下啲止咳药啊， 系系伤风药啊咁样啦， 系咧又去可能有啲好出名嗰啲就话食嗰啲药就唔咳噶啦，又即系嗰啲喺其他地方买翻嚟嗰啲，咁其实咁有效嘅药都系有很多嘅唔同嘅一啲影响嘅。 咁如果食我哋所讲嘅一啲嘅保健食品咧，咁会唔会都有影响嘅？即系可能维他命啊等等這些藥呢啲咁嘅药咧？ 嗱，其实呢样嘢咧，我哋都有啲维他命系会保肝嘅。 系 啊，咁当然我哋喺度就唔会讲边种维他命啦。 咁啊，叫征询翻你嘅医生啦。 系啦，你如果系有呢个所谓脂肪肝咧，其实一定应该系定期要去复诊，就同阿医生讲、啊，好似呢个朋友呢、這个阿、啊、佩佩话俾我听。呢隻 ABC 藥係好啊，咁係咪好啦、啊？咁跟住個專業嘅意見咧，可以幫到大家。呢啲都係保肝嘅，呢啲咧就唔知咩用，唔知咩用咧就最好唔用。 系简单啲讲就唔好自己扮医生，就真系去睇医生啦，系嘛？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马永峰医生嘅，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又继续探讨下唔同嘅健康问题啦，好冇？拜拜， 好，拜拜。 好比梦里闪过的火、你从我心中经过，让我彻底无错，真的叫我非爱不可。伴伴着你，就是没自我，亦未能为什么愿永远疯魔，就是在玩弄我，亦自愿受着过错，道别和未说，亦尽量去拖，曾献出一切去求你这一晚陪伴我，只需当打发时间，别疑虑太多，留住这一个夜晚，在明日重播，陪伴我一世，至这首。 有郑秀文的《爱的挽歌》，望个钟咧，好快到六点半钟咯，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你又要过一个段落。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啦，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全部都生效啊！室外温13度，相对湿度69%，我哋约定你星期五同样时间清晨爽，你再见啦噃，拜拜。 已经找到我，在刹那间发送，好比梦里闪过的光。你从我心中经过，让我彻底无助，真的叫我非爱不可。原伴着你，就是没自我，亦未问为什么，愿永远疯魔。就是在玩弄我，亦自愿受着过错，道别和未说，亦尽量去拖，情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中美关系呈现螺旋式下滑，跌入建交四十一年嚟嘅低点，批评华府一啲高官频频攻击指责中国，执意将中国列为主要威胁，几乎集中所有资源嚟打压中国，犯咗方向性错误，重申中国过去、现在同将来都唔系对美国嘅威胁。如果美国执政者试图将对华政策定位喺改造，甚至是颠覆中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王毅和美国亚洲协会视像交流时又说，打贸易战无赢家，中国正是坚定有序推进改革，亦会认真执行首阶段经贸协议。美国应该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他又指出，台湾涉港、涉藏、涉疆等问题不应该被外部势力横加干涉，而中美都是亚太大家庭的一员，完全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国会早前通过被指针对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正式签署生效。法例要求外国上市公司企业遵守美国的审计标准，如果连续三年未能够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的要求，将会禁止这间公司的证券在美国交易。法案同时要求上市公司披露他们是否由外国政府拥有或者控制。路透社报道，虽然法例对象适用于任何国家的公司，但其实是针对阿里巴巴、拼多多和中石油等中资企业而设。美国司法部起诉视像会议软件公司 Zoom 的一名驻中国高层，涉嫌扰乱有关六四事件三十一周年的视像会议，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以被判监十年。检察官话，呢名逆阴性金嘅软件工程师同中国嘅执法同情报部门联络，涉嫌喺今年五月同六月协助中断最少四个视像会议，部分参与会议嘅人士系六四事件嘅幸存者。检察官又指控被告嘅同党建立虚假电邮账户同 Zoom 嘅账户，暗示会议主持人同参加者支持恐怖主义、暴力同儿童色情活动。英国和欧盟的谈判代表继续在布鲁塞尔磋商贸易协议。 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警告，目前只是剩低几个钟，磋商已经去到关键时刻，谈判空间非常狭窄，但仍有机会达成协议。在双方争议的渔业问题上，巴尼耶说，如果英方想阻止欧盟成员国的渔民进入英国水域，欧盟同样要有限制英国鱼类产品进入欧洲市场的权力。英国首相约翰逊重申，谈判大门仍然打开，但欧盟应该理性和妥协，强调英方不会在水域控制权方面让步。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上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早上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 6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嚟到朝早6:34，欢迎收听12月19日星期六嘅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主持节目嘅系刘国华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美林村一个等紧检疫嘅人喺屋企猝死，无人知。有人批评卫生署安排缓慢，署方话过去一个星期要入住检疫中心嘅人多咗一倍，达到400多个，又要处理大型撤离行动，已经加派人手同埋增强设施应付。有专科医生认为卫生署可以向外找人手分担工作，一阵听下医生嘅建议。 5间酒店寻日起以指定检疫酒